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，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 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正如歌曲当中写道，没有谁必须依附着另一个人存在。虽然歌中的歌词让人无限伤感，一度成为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，但是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，失恋之后也不必绝望，悲伤和痛苦是暂时的，生活依旧继续。一起来听到一个人生活。 提醒着我，少了你的陪伴，我现在有多寂寞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我想我可以假装不曾爱过，冰凉的夜里让眼泪温热我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，在记忆里面擦去你的承诺，爱你怎么会是这个结果。别在窗外尽情摇动，没有心人走过、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、自从你也离开了，我变得很软弱。 You would have a bone, hey babe.

说是真的，没有爱情的活着，不是被遗忘的选择，这一切都是你爱的，怎么会怎么会，心碎却不会疼，怎么会怎么会，微笑却不快乐。 说某种脆弱，我才感同身受。我永远都愿意。 当有人问到方大同为什么会写《三人游》这首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可以说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，哪一种人呢？就是他认识的一个人，一个女生喜欢一个人，可那个人已经和另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。”然后这个女生等了7年，居然被他等到，后来他们就结婚了。所以方大同写这样一首《三人游》来纪念为爱坚持的人。一起听到方大同《三人游》。 悄悄的远远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，我还在某处守候着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。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，别把实话说破，隐藏我的寂寞。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，躲在你心中，角落的心事我能懂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，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，就算你累了，我会在这一人游两人这三人游，悄悄的远远的，或许舍不得，默默的静静的，或许很值得，我还在某处守候着，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。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

重来，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。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？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心不曾被伤害，就能无瑕疵的爱。但是重来，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。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？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？ 歌曲《下一个天亮》由姚若龙作词，陈晓霞作曲。从宁静的音乐氛围当中逐渐散开一份忧伤的感觉，这首歌的歌声当中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，淡淡的忧伤全是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描写。宁静的乐章包容一颗为爱受伤的心，一起来听到下一个天亮。 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，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。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，我发誓要更努力更有勇气。自己 张智霖，我叫张智霖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来自陈奕迅《张氏情歌》。 渡过相恋过程，化解伤客个性，期望会厮守，谁料分手，遥望你为谁心倾，是那张纸中吗？是那张纸得吗？是那张纸高吗？或姓张，姓张，姓欧阳，张这张那，你也张开心吗？你快张开手吗？张开腿吗？往那张台签那张纸出嫁。出身作兴，怀内那小手灵活抖擞，男或女亦叫张英，是那张子谦吗？是那张子刚吗？是那张子丹吗？或姓高，姓苏，姓司徒，贵宾张道，你也将心倾诉，你快将之公布，将之宣告，往那张台签，那张纸做好。 传来沉弱了不久，只敢要我